好，又到礼拜三的行行有断股啦。咁我系仙人， 系又系 Mabel 啊，各位。 今晚我哋个嘉宾咧就已经犀利啊！你有睇，你中意巴西，你就知道叫名点嚟嘅。 系啦 ，Hello， 叫卡洛斯 ，Hello。 系啦，佢真系好中意卡洛斯嘅。 嗯。 咁咧，阿卡洛斯咧就系做呢个会计师嘅。而家啲會計師唔使咁年紀大已經做到嘅咯。我發覺嗱，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做會計師樓嘅。 嗯。 咁咧嗰個會計師同我講話，做會計師好慘嘅，考曬啲試咧，攞到個牌都卅幾歲㗎啦。即係當年係要讀咁要考咁多個試先去到會計師嘅。 係㗎，係㗎，咩？其实到而家都系一样嘅，都系要考，即系一定考试啦。咁你考完试又要实习啦。 系。 咁啊，基本上都冇五六年都冇走计，即系起码你实习都要三年啦。 系。 咁你考埋牌，咁你就算一路做嘢一路考，咁都要都要两年啦。系啦。咁差唔多四五年，差唔多咯。即系一般情况系咯。 即系出得嚟自己执业咧，即系出嚟自己开翻间公司咧，都一定过咗三十噶啦。 都唔一定嘅，咁有啲好叻仔嘅，咁可能 嗰啲 即系特别叻嗰啲，可能好快考晒试，咁又好快储到经验嘅，咁都可能会快啲嘅，卅岁都得嘅。 嗰啲通常系成功有副官， 唔知道可能系啩，可能系。 但系讲下点解你会入呢行，选择呢行咧？我又好好奇呢样嘢。 系呢行，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自己点解入咗呢行。讲真 的，即系误入歧行嘅又系。 唔系嘅，都唔可能误入歧行嘅。即系有一次嗰时毕业，咁啊毕业咁啊入 Anty 咁啊，入 Anty 个细佬系啲 Big Four 嘅 partner 嚟嘅，即系啲大孖神嚟嘅。咁佢话做会计师啦，会计师搵到钱咁啊，哦咁啊是难啦。嗰时啱啱毕完业都冇咩嘢，咩谂法。咁你谂下，我读 U 嗰时连 Big Four 边四间我都唔识，真系唔识，真系冇乜留意。咁啊是难啦，咁咪写份 CV 咯，即系都系写翻学历嗰啲嘢啫。咁啊去投 CV 咯。系啦，咁啊就都有人介绍嘅，系啦，其中 Andy 有介绍，咁啊去咗呢间度 in， 咁 in 完咪入咗。 佢即系你唔系一读就读会计喎，你读完大学再读 嘅。我读 BA 嘅，我读 BA 嘅，系啦。咁入咗行成年之后，觉得都适合，咁咪真系走去即系香港咪再读啲进修课程，咁咪先再考呢个会计师牌咯。系啦，就唔系话一开始我就好读会计 accounting 咁样，唔系嘅。 我咧第一份写字楼工咧，就我契爷介绍俾我做，见我成日游手好闲，就喺嗰间唔知仲喺咪度啊 ？Proof Ross 仲喺咪度噶？ 唔识太多啦。 同埋另外嗰个犀利啦，佢黐住佢系黐住一间会计公司嘅，佢 系 会计师行嘅，嗰个就李福树系华人第一个会计师。 哇，咁好惊！ 系啊，第一华人咁啊，姓李嗰个家族好夸张。 系 李福和啊，李福少嗰啲咧，佢系第一个华人会计师，但系我嗰阵时系做马粉只嗰啲。 我嗰时暑期工我做过噶，咁啊帮个即系我帮我老豆 audit 嗰个即系个 accountant 啦。咁我最记得系嗰间嘢咧。真係好建議豆腐咁細，咁得大概計埋個老細係六個人啦。總之成班都係仔嚟嘅，係啦。咁我暑期工總之係熱屎辣辣，但係又真係唔知點解開個冷氣好鬼細嘅。 哇！我嗰陣時嗰間啊， 係啊， 兩個係會計師，一個德州佬，一個咧就係澳洲佬。個德州佬我唔知夾乜嘅，即係嗰陣時啲英文又即係有限公司啦。個澳洲佬個名都難煩個人喎，佢叫 Flutter， 你講快啲就叫好似佢老豆。Flutter 咁啊，即系朝朝要同佢讲早晨嘅，九点钟佢都唔知啲澳洲佬好懒嘅，嚟到香港唔使勤力喎，八点半就翻公司，成日话我迟到，我睇到我哋九点噶嘛， 唔系咯。 唔系啊！啲澳洲佬嚟咗香港变咗人噶啦， 唔系啦，即系受我哋影响咯。喺嗰边系懒鬼啊嘛，呢度人 系啦。Auditor 第一个，秘书就一个 ，reception 就一个，但系嗰个秘书好劲嘅。嗰个人讲一大轮咧，佢搵个 headphone 笠住，七几年喎嗰阵时，佢一路咁喺度打字噶咯。 哦，以前有啲人真係勁啲，跟住而家呢一代啲人咧去做咧，嚇嚇嚇你好多錢 都以前有 typist 噶嘛， 係啊，唔係佢直情佢唔係啊，佢唔使 text so hand 噶， 唔使噶，直打噶嘛， 啊、你講俾佢聽，佢就直打曬出嚟。 啲 key 係啊，啲 keyword 就得㗎啦，其實係。 好勁喎！ 佢哋係啊，係啊，但係 typist 噶嘛，我哋。 跟住就做咗冇幾耐咧，佢就成日俾啲數我計，我都唔知計乜。誒，俾個計數機咧， 正常啊， 你幫我加曬佢得㗎啦。 嚇，正常。 我送信㗎啫，我做信夾㗎啫。 嗱，嗰陣時書記工都係啦，咁總之話你砌盤數嚇點砌啊？咁仲有咧砌盤數咯，咁啊你又總之就要執生，要誒問下隔離一位師兄啊，問下隔離呢位咁，即係咁樣做。 我唔係你入去係幫手做呢啲嘢啊嘛？ 唔係初初唔係我書記工，我唔係嘅，書記工即係純粹即係啱啱翻嚟兩個月暑假咁，嗰陣時因為我喺國讀書，咁啊翻嚟兩個月咁咪誒好過遊手好閒咁啊，唔到老豆啊，你去嗰度做嘢啦咁，即係又咁啱就係會計師樓。咁但系你问我 exactly 做咩咁啊？总之都系做啲 paperwork 嘢咯， 系 好无聊嘅，即系你都话咩加下数咯，加晒呢页纸嘅嘢啊，咁啊整呢啲嘢啊，咁其实嗰阵时都系等诶咩啊，开工等收工咯。嗰阵时我咪系噶，开工等收工咯，哇，好鬼闷嘅啲。 嗰阵时我觉得哇，呢咁犀利嘅，睇都唔使睇，诶，咁计嘅，即系你用惯咗个计数机 得噶，劲啊， 又唔觉得好劲啫，但系你初中 系啊， 你而家都得噶啦嘛， 得好劲啊，但系只限嗰部计数机，因为你。 是用惯那部啊嘛， 系啊，即系嗰个手感。 系咯，因为 你换咗又另一回事嘅。 系啦，我当时都做过会计嘅，即系我初级嗰啲啦。咁都系噶，你日日对住部电脑啊，哦，对住达文嘅香港咁，哦，你又唔会咁错咁先好嘢噶喎，系。 但系佢好干噶，嗰个阿李福树嗰间咧，佢唔系净要用计数机，要你用埋嗰啲日本长线盘噶。 哇！ 佢有啲用算盘嘅，有啲用计数机嘅。 真系三得个三，六得个六啊！呢啲 系啊，我见到好过瘾嘅。佢有啲系专系算盘，有啲系专系用计数机嘅。同埋佢请咗三个专系做 typing 嘅，系咁打字。佢三个男人。不停咁打， 因為以前冇電腦噶嘛，即唔係話好似而家你 store 啲 data 咁，咁你冇理由抄完一次。咁我現即你問我，我哋以前出啲 report 都係嘅，都係有個人係專係即有扎姐姐，即後面真係會計數，又係姐姐。六成七八个都有，咁专喺度打下 卡，好鬼重喎！佢系一式唔知几张纸个打，佢唔系一张噶喎。 唔知佢哋，总之佢哋系咁打，系咁打。 系咯，日日到黑就系咁一路打噶。我嗰间咧嗰阵时冇 fax 呢样嘢，系用 telex 嘅。咁咧就要 未见过， 就要打封嘢出嚟。嗰部机好大部，打完咗封，打完嗰啲嘢出嚟咧，佢会即刻出条绿色嘅长嘅纸出嚟，系咪？好啲盲人字咁啊，个个窿咁啊，要摆翻入嗰部机嗰度咧。咁又 send 封 telex 去外国噶 啦，有料喎呢啲。 哇，呢啲太久远嘅年代，我未接触过啊。 搞唔掂喎呢啲，搞唔掂喎，出嚟有电脑咯，搞唔掂喎呢啲。 你一出嚟啊，梗系啦，后生 系啊，我唔后生啊。 多士嗰啲咧，多士嗰啲系嘛？ 唔系多士都有。都应该用唔会多士，出去做嘢唔会多士。 九三零九九五 九几啊？ 定九八 咩啊？用个边度 吓？ 唔记得边度几度？ 系咯， 系咪我谂 XP 嘅影啊 ？XP 我读书有 XP 啦， 咁你好后生啫 ，XP 都 有 ，XP 都过咗 ，XP 过咗二千年噶啦。 咁我出嚟做嘢都系二千年， 系咯 ，XP 过咗二千年。我同你 check 嘅时候都系电脑嚟嘅，系啦系啦 系啦，唔系啦 ，ICQ 啦， 系啊。 ICQ 啊，九八年代， 九八年代 ，Windows 九八年代就先有发 ICQ 呢样 嘢，呢啲真系出卖年纪嘅， 出卖年纪 嘅，一讲 ICQ 呢啲出卖年纪，唔使惊。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 account number？ 我都唔记得啦。 诶，唔知六六几咩三？ 我抄低咗啲， 系咩？咁详情嘅，我早排咧去抄翻啲电脑 data 咧，仲揾到我个 account 啲资料，同埋有少少嘅遗言喺度咯，仲有啲。 唔系啊 ，ICQ 当年都好神奇噶啦，大佬，你全世界可以讲嘢喎， 梗系啦，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发明。 唔系咯，我嗰阵时用 ICQ 系有人嚟香港真系揾我出街饮酒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 现在的天长现代版天长。 现在又上 Facebook、WhatsApp 见到的样子嘛，我们那时候见到的嘛。 以前哇好期待啊。 你人头像都没有嘛。 非常之好。 我挺期待你啊。 几好的时候真的这个。无限地下想。 我觉得 ICQ 这件事是好的，你起码要叻一点英文。 哦，系啊， 佢冇中文噶嘛，初冇噶，系咪先？你一定要打英文噶嘛， 训练到啲咩港式拼音，劲啊！嗰阵时港式拼音啊，乜劲啊，乜 G I N G 劲嗰啲咯。 真系啦，全任噶， 啲全全 咁，你唔系个个都英文咁劲噶嘛？啲即系 local 啲，咁用翻 local English 啦，系咪啊？梗系啦。 哇，咁啊入咗啲行，咁啊读又要读几年噶咯？ 系啊，嗰阵时咪收工去读咯，读去其中一间 U 嗰度咯。 嗯， 总之我就记得一收工冲过去，头一个钟真系瞓觉。 哦，你即系第一个 degree 就喺外国读嘅，跟住第二个就喺香港度啦。 系啦，香港再读 postgrad 咯。 会唔会易好多咧？ 唔会， 压力大唔大？ 吓， 压力大啊！读书 系啊，你 读书冇啊，冇特别压力大。 喂，唔系、啊，香港嗰啲 professor 咧，如果香港本地嘅咧，佢讲啲英文去读书咁噶嘛？ 唔系噶，都唔系噶， 唔系噶，一啲啲啦。 啲 professor 都劲噶， 嗰啲有啲外国翻嚟嗰啲咧，啲英文唔同噶嘛。 咪有鬼教噶嘛，唔系净系，即系有啲唔系鬼，应该系外籍人士啦，尊敬啲外籍人士，外籍人士教嘅有啲。 但系如果你喺你系英国读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喺伦敦读嗰啲，哇，嗰啲英文同佢讲啲有差别噶嘛，大佬。 冇嘅，咁你请 U 咁请得佢嗰啲英文应该翻唔上。 咪咯， 都唔会咁衰嘅。 如果你喺伦敦嘅 exit 好好听噶嘛， 惯咯， 即系好似彭定康嗰啲懒嚟懒起把声咁样讲嘢，屌咁嗰啲咧， 有抑扬顿挫啲人。 Well, yes, indeed 嗰啲咧，但系我觉得可能好好听。我中意睇个有套剧叫 Sleepy Hollow， 我真系因为个男主角讲嗰啲英文好好听，我先中意。 Okay, 我先睇嘅。 我哋冇啊，我哋好 local 啊，睇港产片嘅话，我哋外国睇港产片。 不因为我哋细个咧系不嬲都系睇西片噶嘛，嗰、个年代啲港产片唔睇啦，大佬 冇啊嘛，吓唔知啊啲人就唔知系啦， 唔系即系其实文化倒退好多嘢都系咩嘅，你 冇办法啦， 港产片盛行， 系啊， 阿余小姐啊将个商业二台转晒唔准播英文歌。 哦，系嘅咩？ 系啊，系佢话唔准播英文歌啊嘛，商业二台以前唔系噶嘛。 哦，原来 以前有中有英噶嘛，系、有欧西流行曲噶嘛。 哦， 摇摆天使嗰阵时好多佢好鬼中意 sing 噶嘛，好、多呢啲歌听。 哦，原来佢啊， 系佢话要一定要播晒中文歌，咁你咪搞到文化大倒退咯。 哦，都唔紧要嘅，咁咪听到啲中文歌咯。 唔系，但系我又想问翻你喺香港同伦敦就喺英国嗰边嘅读书啦，相比之下，香港真系冇压力咩？嗱，我知道英国读书应该冇咁大压力嘅、 英国都差唔多，应该都传统嘅英国。 咁你嗰时去考试得个目标啫，就系、 是。但系你觉得易唔易考啊？ 你讲边个先？你讲我喺香港读 postgrad 定香港喺香港读中学先？ 香港 postgrad 嗰啲啦，但系 postgrad 我好似冇乜嘢，我觉得，即系你问我又冇乜嘢，照压力大啊，又或者嗰阵时咁系咪都要 pass？ 你觉唔觉得易唔易考先？嗰、那个程度上 易唔易啊？ 系啊， 我又唔会觉得难咯、啊。 即系可能你有咁嘅天分喺呢个 上面，唔系啊，唔系 中学都系名校嚟，大佬你过到英国系冇难度 嘅，梗系唔系啦，中学我都读得几差嘅， 系嘛， 系啊，读得劲差，全级排我而尾十一。 咁你英国初唔好辛苦嘅，第 系啊， 全部用英文， 系啊，第一年咪争啲咯。 系 啊，第一年暗春咁，佢都唔敢讲嘢啦。咁 最惨，你用惯英文，你连谂嘢都用英文嚟谂噶嘛？唔系你讲得唔快噶嘛？ 哦，咁系啊，呢个事实。 即系如果你用广东话谂完，转去英文系慢好多噶嘛？ 广东话佢 即系你用系啊，即系谂嘢， 即系你收同埋你即系你 in 同 out， 你都用英文，即系你好似转晒 channel， 冇中文呢样嘢出现嘅时候，咁咪会好啲咯。如果唔系就好似我收我其实我有 digest 咗喺个中文，原来好似一个程序要转翻到英文，咁就会慢 啦。 系啦， 砌翻 你将嗰扎说话你变到中文先，然后转翻英文好惨啊！啲 grammar 唔同，前后调转噶嘛。 其实讲嘢都唔会理噶啦，开始嗰时都大家都错噶啦，都唔紧要啦。一等 唔系错中学习咯，呢啲 唔紧要，最多俾人指正下啫。 其实系中国人同中国人讲英文，先会怪你啲 grammar 各样错啊嘛，鬼佬唔会理你咁讲得明就得噶啦， 系咪先？明就 OK 嘅， 其实 明就得噶啦，用啲好简单嘅英文就得噶啦。你讲咁深做乜鬼啊？真系 沟通到咪得咯，我哋 沟通到 咪得咯。 佢又唔会介意嘅，佢都唔识讲广东话，佢知用人哋真系好大方。 识嘅， 永远有一句一定识嘅，有一句一定识嘅。 咁我哋嗰四个字母都好熟。 系啊系啊，大家咁啊系嘛，大家交流一下呢啲都要。 我知喺英国读嗰几年就唔辛苦嘅，英国系读四年嘅都系。 唔系英国嗰几年，我去咗六年，咁啊U 啊辛苦嘅，即系咁last 嗰年，因为即系其中 second years 有啲事啊嘛，可能争少少啦，开头。咁啊 ，EF 系辛苦嘅，压力大嘅，即系嗰时我都话瘦到得翻八二磅，系好瘦嗰时， 唔系好 fit 喎，八二磅， 嗰阵时 我都想八二磅， 劲瘦咯，系，总之翻嚟俾人哋要勒令要增肥 啊，系系， 嗰阵时 last 一年系压力大，因为一定要即系一定要 pass 到，咁喎， 哦，一定哦，咦咁快啊，第一节啊，好，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翻嚟我哋再讲。